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团体迷思，这个在英语里有一个专有的词叫 groupthink，它也翻译成大概叫集体错觉、集体盲思，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指的是一个团体它在做决策的这个过程中呢，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他倾向于让自己的观点和团体一致。他们不愿意提出那些有争议的观点，或者是，有创意的想法，因为他们害怕在提出之后呢，会遭到其他的团体成员的忽视，或者是反对，或者是失去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被隔离。这个也是一种思考的模式，就是说，团体成员为了维护团体的这个凝聚力，大家叫万众一心嘛，对吧？那么，追求这个团体的和谐共识，就是为了追求这样的一致性的话，他有的时候就不能够现实的评估其他的可能或者其他的可行办法。用这样一种心理学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人类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比如说最典型的，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认为美国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很多阴谋论的这个主张者他说这个啊，那美国是故意的胡说的骗人的，不是这样，美国的情报部门当时确实是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说伊拉克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在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是2004年还是05年，美国参议院情报部的话，他就做出了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就发现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过程中，这种团体迷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其实开始都有一些疑点，但是都不敢去发表自己的意见，都希望，哎，我的观点别人能够接受。最后，在群体效应上，整体上，哎，美国情报部门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说伊拉克就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是在不是2004，就是2005，得出的这样一个调查的结果。所以这样的团体迷思的力量是非常之大，有的时候看上去完全是很荒唐的结论都会被接受下来。尤尔·赫拉利这儿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尤尔·赫拉利讲，有些事情呢就摆在大家面前，但是呢大家没有注意。比如说，在美国，作为这个坚持保守主义的右翼政党，比如说共和党啊，它的极端派茶党，他们竟然对环境保护不太在意。但是你要知道，环境保护就是希望保留我们原来的或者现有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环境啊，尽量不做剧烈改动，这个都是完全符合保守党理念的这样一个运动啊。那么从理念上来讲，保守党应该是更加注重处理污染呐、保护濒危物种啊这样的这个活动，对不对？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是激进的自由派更注重环境保护，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因为主张改变、不怕改变啊、相信科技、认为改变环境、提高人生活质量是可以。是持比较宽容态度的，恰恰是自由派。我们这儿讲讲自由派，不仅仅是说民主党，还包括一些自由派的这个民间组织，包括像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啊、女权运动啊，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是自由派的这一个大范围。他们实际上是可以，就是对这个改变是持比较宽容态度的，为什么他们是来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呢？尤尔·赫拉利讲，这个其实仅仅是一种历史机缘的巧合。在历史发展中呢，这个保守派他更为注重工业时代的传统，而反应慢了一点，他忽略了环境的改变。而自由派当时呢，为了打破这个 保守派的这个垄断啊，他为了吸引更多的公众的同情和支持，他趁机利用了这个科学界对环境保护的主张来吸引民众和打击保守派，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但是这个分界在历史上一旦形成，那么其后成为两派固定的思维模式。保守派自己内部的人他都会认为，哎，如果我提倡注重环境，别人会不会质疑我青睐自由派呢？所以干脆闭嘴，或者干脆自我审查，不再去追求环境保护的思想。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这种保守派不注重保守环境，而自由派反而注重保守环境的这样一个奇怪的错位，实际上正是所谓的这个团体迷思的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对我们人类决策判断的影响的一个最好例证。这说的是政治家。那么科学家呢？科学家也难免团体迷思的模式。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科学家、专家、学者，他们总是认为向公众提供更多的知识，公众就会改变原来错误的认知。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显著。但是科学家呢，也并不改他们的做法。尤其是有一些不会有明显不利结果的事情，但人是这个趋利避害的嘛。如果有一些事情愚昧的习惯，它确实有很明显的后果，你一旦指出，说这个后果是和你这个愚昧的认知有关的，那么很容易就改，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但是有一些明显这个结果不那么明显的事情，知识基本上是不能改变公众认知的。比如说坐月子，比如说一些关于中医理论的争论啊，依然在中国的这个公众中间是不绝于耳啊。我们依然现在有，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依然相信风湿燥热寒呐，发生感冒了，就实际上感冒就是一个病毒感染，对吧？或者是比较少见的细菌感染，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说，啊，这是我上火了啊，又要吃的比较清淡就会好了，这些事情依然流行。推广科学理论，推广科学知识有用吗？没有用，很不幸，没有用啊。好，说完这个科学政治，我们再说一些自由派的信念啊，个人理性。自由派的最核心的这个信念之一啊，就是这个个人理性。但是个人有多少理性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在个人做决策的时候，理性绝对不是一个主导的力量。对个人理性本身的一种崇拜，它就是一个团体迷思的一个表现。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这样一个画面啊，比如说一个这个自由派的演说家，他非常有煽动性啊，他在演说，他要求公众有独立思想 ，OK， 他讲得非常好，深受观众的喜爱。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会怎么样呢？他们会狂热的热爱这位演说者，这位开启了他们认知的开启了他们独立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演说者。这些群众会高呼口号，会山呼海啸。这个时候思想者，这个独立思想者，这个独立思想的鼓吹者，可能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啊，他就会对观众说，嘿，你们不应该这个膜拜我，不应该崇拜我，你们应该有独立的思想。公众听到以后呢，就会继续狂呼喊口号，反崇拜，要独立，举着这个独立思想者去游行。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画面实际上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非常可笑的这样一个画面。这种团体迷思啊 groupthink 啊，可以叫无处不在，它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天然的本能。所以你真的说要做一个独立的思考者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你要去承受那个我们人类的文化进化超越了生物本能进化的那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个是关于团体迷思。更重要的是，这种团体迷思和个人的无知的话，不仅仅说对普通人起作用，更糟糕的是，这个团体迷思呢，对高级领导人或者说公司的那个 CEO 们起的作用是更大。这些人虽然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有经常是拥有庞大的智囊团，但是基本上呢，与事无补。首先一个原因是这些大人物们都太忙了。如果你想要深入的思考一件事情的话，你必须有足够的时间，甚至有足够能够用来浪费的时间。你需要尝试很多错误的想法，错误的道路，让那个开始很弱小的那个萌芽状态的那个正确的思想慢慢的丰满起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错误的探索的话，那么你也没有机会去接近真相。但是更糟糕的是呢，权力本身就会扭曲真相。什么叫权力啊？权力的本质就是说，你可以做出改变，你可以对现有情况、对现状有操控啊、有改变啊这样的能力，这个才叫权力。英语中间有一个谚语，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谚语叫，当你手中有一把锤子的时候，你看什么都像钉子。叫 When you have a hammer in your hand, everything looked like a nail. 这个中国的李鸿章也说过类似的话，叫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他经常喜欢玩一把手枪，是一个洋人送他的一把手枪，很精致。他玩着玩着，他觉得不对，他就收起来不玩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老是揣着这样一个杀气的话，叫身怀利器啊，这个杀心自起啊，它其实是引申到一个含义，就是说我手握重权啊，我不能够轻易的去使用这样的权力啊，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意思就是说，当你拥有巨大权力的时候，你就想会去干预一切，即使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这种欲望，像李鸿章这样的话，但是你身边的人也依然会意识到你有这种权利。你这种权利也许不会改变你，你已经很厉害了啊，像李鸿章这样有很好的自我控制能力了，但是你身边的人你改变不了。你能够控制你自己，但你身边的人还是会意识到你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他们在给你进言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加入自己的一些政治愿望，他传递给你的信息已经不是100%的原本的真相，它是经过改造的。但是反过来呢，你又知道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你知道底下的人传递给你的信息是可能经过改造的，反过来你又不得不加强防范身边的人，你不能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这个就是权力者的困境，拥有权力的同时你就一定失去信任，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那些想要引起你这个权力注意的人，又不得不担心自己得不到权力者的重视，因此又会对自己的东西添油加醋，又会夸张其词，最后可能就会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主张就会沦为一些很简单的政治口号。 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智囊给川普的建议就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就是威胁。其实你往里面分析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有很多共同利益，有冲突，应该如何解决，这个是需要静下心来去分析的东西。但是，作为这个群体迷思的话，最后大家都把它简单化，尤其是面对这样强大的权力的一个权力者的时候，你最后给出的那个解决方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口号式的解决方案，所以巨大的权力就好像一个黑洞，尤尔赫拉利说，它就好像一个黑洞，它会扭曲一切靠近核心的信息。尤尔赫拉利讲到，他2年以前被邀请，参加以色列总理这个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晚宴，哎，他会觉得他以前没有参加过，很多人跟他说你不要去，没意思。他说，哎，我很好奇，我还是去看一看。他以为在那儿能够听到很多什么惊人的信息啊，什么大人物之间谈论的话题啊。结果他说，非常令我失望，所有的人都在极力讨好那个总理，希望引起总理的注意，大家实际上都在喊口号，但是大家都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尤尔赫拉利说：“这不是谁的错，也不是总理的错，这个就是权力造成的自然现象。那么，如何才能够最大程度上去避免这些迷思、这些错误的做法呢？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一些真相，真的想增长一些知识的话，他建议你不要去接近那个核心，那个知识点的核心。革命性的、创新性的知识往往不在那个最热门的核心那儿，因为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已经被已有的知识填充，而那些已有的知识和认知的这个守卫者或者拥护者，他会尽量剔除掉那些杂音，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不喜欢陌生的、非传统的、有挑战的、刺耳的声音。所以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那些边缘地带、那些冷门的、甚至是跨界的那些地方。但是同时要注意这些地方呢，并非说这里就有真理，或者说这里一定有真相。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时候实际上是充斥着荒唐可笑的猜想，甚至是阴谋论，甚至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寻找真理没有捷径，在边缘地带更可能找到，但它依然是一个沙子里淘金的这样一个过程。具体来说，当大家都拥戴一个观念，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在宣扬同一个观念的时候，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作为一个想追求真相的人，你应该尽量和他拉开一定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冷静。即使你同意那个核心观点，你也尽量不要去凑那个热闹。你应该。这个时候，你即使是同意那个观点，你尽量强迫你自己去看一些反面的文章，看一些反面的知识，反对这个核心观点的知识。这个会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因为它在很多层面上面违反了我们的本能。我们需要群体的归属感，我们需要安全感，我们需要大家的认同。但是你如果你刻意的要求自己去看一些，和你自己本身观点就相左的那些知识的话，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不适感，会让你自己觉得很愚蠢，会让你自己觉得，哎，丧失了自己的立场那样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你要想变得尽可能的靠近那个真相的话，接近那个真相的话，这个恐怕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再回过头来说这些大人物，这些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比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惨很多了，因为他们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一种进退维谷。如果他们选择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实践自己的权利的话，他们会逐渐的对真实世界失去感知。周围的一大圈人给他的信息全都是扭曲的，就像尤尔哈拉雷前面讲，这是一个黑洞。但是如果他们说，哎，我像普通人那样，我去探索边缘，我去看一些反对意见，我去这个找一些非主流的这个意见的话，那又会浪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尤其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个人拥有的知识的比例越来越小，我们对这个科技的进步啊，金融产品啊，这个政治势力啊，有多少多样性啊，越来越缺乏了解。那么现实情况，就正如苏格拉底2000多年以前所说的，我们最好的办法，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先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如此，我们要想接近真相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尤其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那是更加是难上加难。那么我们又如何去相信，去信任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秩序呢？我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又怎么办？比如说道德和公正这两个概念，我们如何解决？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困难，如此的容易犯错，我们如何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先别说领导人了，就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何决定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我们原本的那个公正的体系还适用吗？这个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明天我们将进入新的一个章节，公正。谢谢大家收听。